我国咸津北道北部灾区的幼儿园、托儿所、郡里人民医院、疗养所和保养所受到了凝聚着朝鲜劳动的恩情的毛毯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救灾会战开始以来赠送了大量的建筑设备、材料、食品、学生制服和学习用品后，这次又赠送了毛毯。